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综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巩汉林是著名的小品演员，在《如此包》中《打工奇遇》《功夫令》等作品中总以瘦小的形象出现，被人们称为小男人，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儿子巩天阔面前，巩汉林却是他最好的哥们儿。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接着笑星传奇，就和您说说笑星巩汉林。巩汉林与金珠相恋三年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两年后他们的爱情结晶出生，巩汉林给儿子取名巩天阔，也许是遗传了父母的艺术天分，巩天阔从小就是一个机灵鬼，学什么像什么，每天晚上他都要缠着巩汉林给他讲一段相声才肯睡。让人惊奇的是，巩天阔居然第二天就能把父亲给自己讲的相声有模有样的学给同学听。那么巩汉林的相声说的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巩汉林金珠表演的相声玫瑰记忆。 我们一上台就感觉非常的亲切，因为我们和大家都是老朋友， 经常在电视机前见面。 不过虽然在电视机前见面，对我们的幕后生活我想各位可能不太了解。 那是 借这个机会给您介绍介绍。 没问题啊，我叫金珠。 我叫巩汉林。 我们是一对夫妻， 绝对是原装的，不是假冒伪劣的，自主创新的。该你了。 30年前我们结的婚， 你看看跟改革开放这个年头一样。不过30年后我现在有点发昏呢。激动的， 听这意思你记性不好了。 不是记性不好，现在哎呦，您说这个生活过得这么富裕，我真是有点眼花缭乱。 那 怎么着， 那你还记得当年在婚礼上你第一次的致辞吗？ 那我肯定是忘不了啊。就是现在生活过得好，我才把过去忘不了。我记得就在我们俩结婚的当天，我手挽着可爱的新娘，庄严地向所有的来宾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巩汉林从此不打光棍了。 吓了我一跳了， 我有老婆了。激动着呢，哎呀，谢谢各位朋友光临我的结婚现场。不过本人初次结婚，缺乏经验，如有照顾不周，请您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下回结婚的时候改正。谢谢。 听见了吧，朋友们 啊 啊，男人都这样 啊，今天刚和你结婚，就想着下次和谁结婚 了。不是那意思，我当时一激动说吐了嘴了。 啊、那你还记着婚后我们第一次的家庭会议吗？ 更是永生难忘啊、嗯！朋友们，就在我们俩结婚的当天，我们夫妻双方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磋商。我们双方本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在民主之家的理念上达成了共识。 婚后我们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 嗯、我们发表的联合声明民主之家原则的第一条是 太太永远是对的 啊。我们发表的联合声明民主之家原则的第二条是如果太太错了 请参阅第一条。 哎 啊 哎，不对吧？ 怎么了？ 怎么这两条都跟你有关系啊？不应该是两条吧？ 当时我也觉得少了点。 就是嘛。 哎，后来不又加了一条吗？ 对嘛、嗯，你后来加了一条。 对， 朋友们，后来加的这条对我非常有利。后来我们加的这条，这个内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夫妻双方一旦发生了争吵，我们就采取两个方案来结束这场争吵。 第一个方案。要么我们双方都承认我是对的。 第二个方案， 要么我们双方都承认你是错的。朋友们，我们家多民主啊。 太不像话了啊，这叫民主吗？啊，这叫民主吗？这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合着在我们家你是主我是民呢、啊、你是我们家老地主啊，这是我打倒老地主。 别 太不像话了。 别激动、啊、 怎么都你说了算呢？干嘛呢？两口子过日子没这样的啊。 哎，甭管怎么说，方案定了之后、啊、我们夫妻的是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吧。 啊，那倒也是。 哎， 反正两口过日子嘛、嗯、谁管什么事儿谁就该负责什么项目啊。你比如说我在家里边，我就负责管理这个我们家的客房、卧房、厨房和茅房。 我在家里面就负责管理佣人、儿子和你。 我就不爱听最后这一句，什么叫你管理我呀？另外我对你管理我的态度我有点意见啊。 别咱们有话回家说去，当这么多朋友面不合适啊。 回家我敢吗？ 嘿， 全指着来到这儿大家给我撑腰呢。听见了吧，鼓掌的都是我们家亲戚啊。在这儿要动手你可不成。 嗯， 我认为你管理我过于严厉，批评我的时候你口无遮拦。 我怎么就口无遮拦了呢？ 他怎么口无遮拦？我给大伙儿学学，我不怕您笑话，我在家绝对是模范丈夫，可是不管我怎么做他都挑我毛病。特别是我做完家之后，你看他对我那态度啊，我一干完活他对我这样。嗨，站好了，这活是你干的吗？ 嗯，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是猪啊，朋友们，他居然说我是猪。嗯，有这么瘦的猪吗？你什么眼神啊你啊啊啊！我要是猪才怪呢。我 好好好，你不是猪。 对， 你是猪才怪。 就是嘛，谁是猪才怪、 啊、哎，这可是你自己刚说的。 我说什么？ 我是猪才怪。 你听不懂中国话啊？我这意思是告诉你，我要是猪才怪呢。 不还是猪才怪吗？ 嘿，你我这意思就是我不是猪才怪。 再说一遍。 我不是猪才怪。 还是猪。 我不，哎呦，我真是气死我了。 哎， 我气死我了。 要说气人你可没少惹我生气啊。 我什么时候气过你？ 差点把这茬忘了。 我什么时候气过你？ 什么时候？ 你跟大伙说。 就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 啊， 有一次我让他把窗帘拉上，我就怕别人看见我那发福的体型。有这事儿吧？ 这事儿倒有 啊， 问题是拉不拉窗帘你不还那体型吗？对不对啊？你自己不争气啊？生完孩子跟没生一样吗？好家伙，那肚子比生之前还大呢。好家伙，这老母鸡汤让他喝的，好家伙，这撸，哎呦，我一直里边还藏着个小金珠呢。这个 别打岔 啊， 我问你当时怎么说的。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拉什么窗，你看 说呀。 对不起大家，我忘了。 你忘了？ 我可没忘。你当时冷笑着说 要吃人呐？ 就您这体型谁看呢？啊，真有那不长眼的看了也会把自家的窗帘拉上。损不损啊？你什么意思？

就回来了。我的那个小宝宝一定长得更可爱了啊！哎，这是我的家。 你是谁？ 我是这家的主人呐、 啊。你叫什么？ 我叫林胖胖。我儿子叫虎子，我太太叫美玲啊。 嗯，请进。 哎呀，这个门怎么自己开了？真是！ 哎呀，儿子！ 哎呀，我的小宝宝，你又长高了，长胖了，爸爸抱一抱啊！哎，干！爸爸抱不动了。 哎，你坐好，胖子啊！ 把爸爸抱起来了。哎，这怎么回事？ 这是哈哈按摩椅。 哈哈按摩椅。 啊，我怕您回来太累了，给您捶捶背。 爸爸都瘦成这个样子，再去就是散架子了。哎，关掉。 哎， 哎呦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坐了电动老虎凳了呢。哎 呀，别动！ 这不是茶水吗？ 那是汽油。 哎呦，那今天是怎么回事？刚一进门门叫，刚一坐他也叫，这杯里还倒了一杯汽油。 爸爸，我参加了少年不破的小组，正在试验呢。你看那个。 好了。参加什么科技小组嘛？谁让你去的？ 我妈。 嘿，我就知道是她出的主意。 爸爸，我当一个小发明家。 儿子，你现在是个学生，最主要的呢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每门功课至少应该达到这个95分的啊。 我认为不全对。 你要干什么？ 哦，我们老师说了，将来社会竞争激烈，不光要学习好啊，孩子们还有创造力。 创造？ 我妈还说了。 说什么？ 不能像你爸似的整个人书呆子。 哎呀，他怎么这么讲话？你不像爸爸，你像谁呀？你是爸爸。啊，不要出来出去，太累了啊。你像爸爸有什么不好了啦？爸爸小时候聪明得很呐、啊、考试的时候不都是优秀的啊。 可是您缺乏创造力。 我怎么缺乏创造力？ 我妈说了，上次你们工厂让你搞个技术革新，结果你在家憋了7天7宿，技术革新你没憋出来，咱家灯泡憋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巩汉林、张萌表演的《父与子》。除了跑步，巩汉林还会为儿子置办装备。他曾经专门给儿子买了专业运动员才穿的衣服鞋子。有了父母的全力支持，巩天阔年年都是学校的跳远和短跑冠军。同学们看到巩天阔的专业运动服装，还有爸爸妈妈的陪练，都很羡慕他，曾经对他说：天阔，你爸爸真开明。巩天阔得意的一笑：那当然，我爸是我哥们儿。就这样，父子一下成了哥俩了。好了，和您聊到这儿，本期的百年笑声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送你一首来自蔡依林演唱的《就是爱》，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